One, two, three, four。 头痛欲裂时刻，还是想你救我。酒精作用效果，天亮也会低落。热的心好像撑不住身体。冬天饮冰，顺便让我清醒。红眼睛，旧手机，左手小拇指变形，软拳头破碎心，动情时流泪关心。有虔诚的人虔诚自尽，有退路的人退路在即。不像我晃来晃去，仿佛没有顾虑，直到你短暂出现才触碰自己。想要拥抱伸出手臂，却被风穿过了身体。想你救我，酒精作用效果，天亮也会低落。热的心好像撑不住身体，冬天饮冰，顺便让我清醒。红眼睛，旧手机，左手小拇指变形，软拳头破碎心，动情时流泪关心。有钱的人虔诚自己，好像撑不住身体。